带你去看另一座星球的美好。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广播台文学组。是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布莱兹赫德庄园里的故事。倘若字字对译，它应当被翻译为布莱兹赫德庄园重游。我当然更喜欢故园风雨后这个名字，短短几个字便囊括了多少爱情的战火，岁月的飘摇，读者便能够很轻易地将复杂的感情寄托在这样一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庄园。在这座庄园里发生的故事，要从主人公查尔斯讲起。他来到牛津大学学习历史，遇见了贵族出身的塞巴斯蒂安，二人很快彼此熟悉起来。塞巴斯蒂安带查尔斯来自己的家里做客，当查尔斯第一眼看到这座美丽的庄园，便被他完全吸引了。这是一座充满物质魅力的庄园，对于一个刚刚跻身上流社会，又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穷苦小子来讲，的确是不小的冲击。他轻轻抚摸过精致的壁画，昂贵的花瓶，失神地凝望着高高的穹顶。 小说的第一章叫做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富丽堂皇的庄园里，酒水永远是最昂贵的，喷泉、雕塑、教堂的穹顶，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天地，对查尔斯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他同塞巴斯蒂安一起游泳，一起奔跑，一起品尝酒窖中珍藏的酒，两个人实在是太具有艺术气质了。印象最深的片段就是他们瘫倒在石阶前，一起品尝不同种类的葡萄酒。我猜大概没有人会说出这样新奇的比喻，他们会把酒比作一头大眼睛的羚羊，比作一只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或者像寂静水边的一只长笛，像白色脖子上的一串珍珠项链，像一只天鹅，一只独角兽。 而现在那段夏日最美的时光又到哪里去了呢？查尔斯还记得那天塞巴斯蒂安无忧无虑地说，永远是夏天，永远和你在一起，水果永远是熟的，而阿洛伊修斯的心情总是很好的。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在记忆里它无比美好，璀璨如夏夜的星空。在最难过的时候，只要想起就会有再度站起来的力量。在河边 塞巴斯蒂安对查尔斯说，我想在我幸福生活过的每个地方埋一件宝贵的东西，等到我变得又老又丑又不幸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把它们翻出来，然后缅怀往事。 许多美好的感情诞生在封闭而理想的时空，却毁灭于宗教、伦常与宿命。查尔斯和塞巴斯蒂安之间只能止步于一种好感、一段暧昧、一个淡淡的吻。布莱兹赫德家族是不可能容忍他的子女做出有悖于传统伦理的事情。塞巴斯蒂安生在如此显赫古老的天主教家族，有刻骨铭心的家丑，倒骂爱人的母亲，抛弃家人的父亲，他不可能有健全的人格。他过分热爱自己的童年，迷恋玩具熊阿洛伊修斯，而查尔斯身上却没有那种古老贵族身上遗传下来的致命的哀伤气质。他或许深爱过塞巴斯蒂安，但这种爱和热情随着时间和世事的磨砺逐渐消退了。他爱上了塞巴斯蒂安的姐姐朱莉亚，开始了一段晦涩与艰难的爱情。 塞巴斯蒂安是查尔斯心底最柔软的初恋，查尔斯不会忘记他的，也无法忘记他。只要他看到布莱兹赫德哪怕一块石头，他都不会忘记，就是那个当年抱着玩具熊站在盛开的栗子树花下的男孩，给正在牛津大学念书的他打开了一扇改变一生的大门，也就是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给予了他最温柔的岁月。直到他后来参军，以一位军官的身份重游布莱兹赫德庄园，书中是这样写到的：我的主题是回忆。在战争时期一个阴暗的早晨，一群长着翅膀的东西在我周围盘旋，这些回忆时时刻刻伴随着我，构成了我的生命。这些长着翅膀的东西搬运来牛津的古雅、庄园的富丽、威尼斯的浪漫以及游轮上的月色，它们的总和是大英帝国的辉煌，是英伦绅士的格调，是上流社会的经典生活方式。可惜在1943年这个凄凉的年头，庄园荒芜，人去楼空，有种长日将近的哀婉，而迷人的也正是这种物是人非、无限低回的追忆吧。 电影版的《故园风雨后》走向很像《红与黑》， 冲突在象征逐渐没落的旧时代，布莱兹赫德家族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平民画家之间展开。旧道德土崩瓦解，并非是因为新时代的冲击，而是宗教的桎梏使自身丧失了生命力。查尔斯代表的新兴阶层对财富地位的饥渴与贪婪，使他们追逐名利，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友谊、爱情，并将这些资源吞噬殆尽，最终面对的是自己苍白贫瘠的灵魂。当穷得只剩钱的时候，查尔斯们似乎又觉得曾经认为是桎梏的宗教信仰也是某种富足了。 查尔斯从来都不曾否认自己的决心，却又从来都坏得不纯粹。与塞巴斯蒂安的暧昧并不因为追求茱莉亚而结束，多年之后即使知道找回离家的塞巴斯蒂安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还是含情脉脉地跑到异国他乡去暧昧了一把，让人感觉当初的纠缠也是出于真情。再次遇到茱莉亚，即使两人各自成婚，却还是不顾舆论压力走到一起，让人感觉当初的追求也是出于真情。然而被证明真情仍然是不纯粹的。查尔斯没有把塞巴斯蒂安带回家，用自己的话换到了茱莉亚的自由，却又把它让给了上帝。诸多种种的不纯粹让查尔斯在各种势力各种感情之间来回的游移。也许一切都起源于初见布莱兹赫德庄园的那一刻心潮澎湃难以把持的感觉吧。 在心头一世情一世中灵魂在连歌的遥望中，假如来生在人潮中忍住我还没改变的笑容，我哼着的那支歌转过了多少曲折，你瞬间听到了还记得。 却或多或少有点功利的感觉，我还是更倾向于原著中他的深情，他对艺术的虔诚与热爱。接下来我们为您朗读《故园风雨后》中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快乐时光。因此我爱回忆那个夏天，当我们一起在那座迷人的宫殿里漫步时，塞巴斯蒂安的样子。塞巴斯蒂安坐在轮椅上，沿着果园两边长着黄杨的道路疾驰，寻找高山草莓与新鲜的无花果。他转动轮椅，穿过一间间气味不同、气候迥异的温室，剪下麝香葡萄，挑选兰花插在我们的衣服扣眼上。塞巴斯蒂安手舞足蹈，一瘸一拐地到育婴室里，我们就并排着坐在育婴室里一块磨旧了的绣花地毯上，除了一个玩具柜，四周都是空空的。保姆霍金斯在一个角落里怡然自得地缝缀着东西，他唠叨着：“你们和别人一样坏，你们这对坏孩子哟，这就是学校教你们的吗？”在柱廊里，塞巴斯蒂安就像现在这样仰卧在洒满阳光的位子上， 我坐在他旁边一把硬椅子上，试着把喷泉画下来。 而现在，那段夏日最美的时光又到哪儿去了呢？查尔斯还记得那天，塞巴斯蒂安无忧无虑地说：“永远是夏天，永远和你在一起，水果永远是熟的。”而阿洛伊修斯的心情总是很好。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在记忆里，它无比美好，璀璨如夏夜星空。在最难过的时候，只要想起，就会有再站起来的力量。 终将老去，而当回忆那些浅薄而放荡的漫长夏日时，会否认青春期的善良品德，这是多么心胸狭隘的行为啊。一个人在讲述自己早年生活时，如果从来没有说起对年少美好品德的怀念，对所犯错误的懊悔和改正的决心，如果没有说起曾经阴郁低落的时候，那他的故事就算不上坦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我还有些话要说。这学期我做了《云图》和《午夜巴黎》两部我最喜欢的作品，还有两部新接触的作品，一个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另一个就是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故园风雨后》。我的搭档雨桐做了王小波、金陵十三钗、余秀华和孩子的节目，抛下所有的遗憾和不满足，回头去听每一期节目，仿佛主楼301里三个人忙上忙下的景象就会重新浮现在眼前。不过大概是自己的文笔和朗读都不佳，有时候想表达的东西和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尽相同，也大概是设备修了又修又不改顽皮，老和我的声音作对。我还记得过年的时候就打算做几期甜甜的节目，但是这学期下来却总是甜不起来。新读的两部小说也都是比较深沉的题材，我想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重新回到人的本质，审视内心吧。也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能够保持对文学的热爱，从文字中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好了，主播云山、雨桐代表导播龙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Yesterday I heard the news that 4 million Russian children are homeless. They've been abandoned by the people they trust.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文学组导播龙香，今天的主题是少年武侠。我们将随机抽取两位幸运听众与我们连线，下面我们将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听他与我们分享他的武侠世界。 喂，龙香你好啊，很开心能够成为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听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武侠，最初是读爸爸妈妈书架上的书，他们大多都很有年代感，书的封皮往往是残破的，字体也很小，读起来很不舒服。不过啊，他们真的有本事让我念念不忘，上课也想，下课也想，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翻开泛黄的纸张，把头凑上去细细地嗅一口油墨的香味儿。金庸老先生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我最早接触的武侠作品，那时候自己还是个胖乎乎的小男生，刚刚戴了眼镜，在寄宿制学校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每个周末回到家中总喜欢捧起一本金庸读着玩。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生活不能像书里那样一点儿也不酷。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的来电。不得不说，读武侠真的很容易上瘾，对小孩子来说，一个神秘又玄幻的新世界是多么难以抗拒啊。好了，下面我们将接听第二位听众的来电，这次我们又会听到怎样的故事呢？ 嘿，龙香你好，说起武侠我还是有很多想说的呢。我是稍大一点才接触的武侠小说，不得不说读武侠小说不单单是读情节，还可以读诗歌，读神话，读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金庸爷爷的文笔啊，我是真的服气，典雅的诗词信手捏来，情态的描摹细微入致，而打斗场面又描绘的犹如亲临现场，令我眼花缭乱。我看过《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电视剧，自私一点说，那么多版本的黄蓉里， 周迅扮演的黄蓉最得我的心了，灵气逼人，而我个人又很看重欧阳克这一人物，比较了一下，还是李姐扮演的最合我心，风度翩翩，风流潇洒，有时坏坏一笑，有时惹人怜惜，可以说满足了我对古代美男子的所有幻想了。至于郭靖和杨康，我倒觉得 当这首歌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脑海中关于秦时明月的记忆便忽然被唤醒了。从温世仁的原著小说到动画再到电视剧，一幅广袤而荒凉的作战图在眼前铺展开来。有时你仰望天空，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却总是清冷的让你心疼。 灯火阑珊处刚刚好遇见。 明月的故事发生在荆轲刺秦王之后，荆轲临死前让盖聂亲手处死了他，高渐离依旧居住，可是却再也没有了荆轲和敖轲。让盖聂心里放不下的是荆轲临死前那神秘的微笑，不知在交代着怎样的嘱托。荆天明是荆轲的儿子，荆轲毕生所有的希望将在这个古灵精怪的孩子身上得到延续，新的神话也即将被书写。秦时明月这部作品可以说将国产动画做出了新的高度。我从来没有这样沉醉于如此唯美的意境，曲折而精彩的情节总是轻而易举地俘获我的身心。当天明不顾一切飞身抱住月儿，当端木蓉在心爱的人怀中垂下手臂，当小高对雪女说出那句爱的誓言，当句子在崩塌中露出微笑，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在这里，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都跳脱出灰尘覆盖的史书与典籍，每一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被放大被拉开。关于荆轲与高渐离的相遇，关于高山流水，关于风萧萧兮易水寒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关于雪女与高渐离的羁绊，自此历史的框架被填充被丰满，而我的思绪早已飞往遥远的天外。 爱很浅，这一生烟火却 看时间放过我的眼。 提起《诛仙》这部作品，相信很多人是通过游戏了解的。现在回望年轻时候所风靡的事物，往往会萌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因为它已经与过往的岁月产生了连结，难舍难分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诛仙》的原著小说。小说带我们走进了云雾缭绕的青云山，在那里，青云门、天音寺、焚香谷三大门派各占据一方领地，是道教最雄健、最磅礴的势力所在。而他们的使命，便是守护修炼宝地青云山，消灭魔教的残存邪恶势力。在一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张小凡，偶然遇到一位僧人，学习了佛家的心法，后来被青云峰收留，修炼道家功力。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在张小凡体内激荡流转，迸发出了不可预估的能量。后来魔教的邪物嗜血珠无意间成了张小凡的运功法宝，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承载了三方势力的机密，他更不知道浩瀚无常的命运也随之迅速地铺展开来。诛仙曾被誉为后金庸武侠小说圣经，足见其精彩深刻之至。他一改武侠小说的常态，并没有将黑与白界定得太过分明，而是专注于探讨何为正道的问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贯被道家所唾弃的魔教，也有像碧瑶这般纯真柔情的少女，她可以为心爱的人念下痴情咒，以此挡下诛仙剑阵。而自诩为正义的一派道家，也并不缺少奸佞邪恶之人。张小凡体内的佛家魔教的功力被揭穿后，流落到魔教门派，一心为挽救沉睡的碧瑶，远在青云山的陆雪琪也在深深地思念着令他动情以深的少年。 感情就没 江湖之上，有人遮回书放，有人展露锋芒，有人御风而行，在桃花岛上两情相悦，而有人纵横沙场，机关算尽，为名声，为头衔，葬送了了然的一生。能够在偌大人间坚守底线，维持出世与入世，个人与家国之间微妙的平衡，我想这也许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对武侠的定义吧。郭靖与黄蓉，一对神仙眷侣，饱览通身的武功与完美的爱情。 们可以在桃花岛上长相厮守，不问外界纷扰繁杂。而乱世当前，他们又能携起手来与全世界抗衡，从一个天资愚钝呆头呆脑的孩子，到侠肝义胆顶天立地的侠客。郭靖完成了他人设的转变，同时也承载着古代男子最美好的德行与品质，为后世所熟知。怪不得金庸老先生愿意为他倾尽笔墨，仿佛也是对自己少年时代青春与梦想的追怀。黄蓉是东邪黄药师的女儿，打小带着一股机灵与邪气，后来与郭靖相识，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绝佳的定位。每当冲动耍小性子的时候，他会首先想到这样做靖哥哥会生气的。他渐渐丢掉了青春期湿哒哒的稚嫩，真正成为独立而成熟的女性。蒙古兵长驱直入，襄阳城危在旦夕，小夫妻再一次携起手来，一同面对狂风暴雨。当个人的胸怀上升到家国的境界，情感并不再是幼稚的浪漫，而是紧握勇气怀抱善良的宣告。可惜啊，即便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再威武，黄蓉的打狗棒法再绝伦，败局已定，襄阳城陷落了。守城人到最后一刻还保持着坚韧决绝的姿态，郭靖将九阴真经印于倚天剑，五目遗书存于屠龙刀，唯望后人取之所用，挽救于万一。而这些已经是另一部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故事了。 太遥远的岁月，看不清的眉睫，回忆浸透风声依旧凛冽，埋下的骨和血早沉没在黑夜，失去的一并能飘零的未了解。记得城中日月，蝉鸣后又出血，无言细雨停在初见季节，用最平淡话语藏住旧日誓约，重逢掠过流言，你曾笑的霓虹穿越花也来不及去告别，破晓之前忘记所有的。 想起的时候，你有没有突然产生一种十分亲切十分怀念的感觉呢？还记得我小时候是和姐姐一起看的这部《仙剑奇侠传》，乡下的村庄里，爷爷还在哼着咿咿呀呀的小调，回忆里还是翻滚的金黄麦浪，沿着街头摆得整齐的草垛，一两根冰棍儿，吱吱作响的风扇，电视一直开着，我的姐姐就在一旁对着电视目睹着情节和台词，那种专注和沉迷总令人目瞪口呆，我姐姐怎么能那么酷。后来雪见和景天的打情骂俏，龙葵的甘愿等待，紫萱与长青 三生三世的爱情誓言，也渐渐地让我感动。我仿佛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可以遇见，飞翔于长空，可以驾驭最神奇的法宝，可以和帅哥美女们一起寻找五灵珠的踪迹，一起封印锁妖塔，与邪剑仙斗智斗勇。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仙侠故事仿佛始终存在于我灵魂的最底层，那种最纯粹的正义和善良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成为了心灵的基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磨灭与消除了。仙侠世界里的人物大都有一种敢于挣脱社会标准的勇气与决心，可以敢爱敢恨，将人性中最纯真最不加粉饰的色彩展现出来，他们活得真实而强烈，有梦想和信仰。这样比较的话，囚禁于钢筋水泥灰色世纪的现代人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般了无生趣。所以呢，趁年少风华一定要读一本武侠，不单单是满足飞檐走壁的幻想，更要紧的是有一颗武侠的赤诚之心，武侠的清爽魂魄。纵然那只是瞬间，渐渐的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为您朗读《射雕英雄传》的经典片段。 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 裘千仞脸色惨白，眼见凶多吉少，忽然间情急至生，叫道：“你们凭什么杀我？”那书生道：“你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裘千仞仰天长啸说道：“若论动武，你们势众欺寡，我独个儿不是对手。可是说到是非善恶，哼，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一灯大师长叹一声，首先退后，盘膝低头而坐。个人给裘千仞这句话挤兑住了，分别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过的过失。于乔耕读四人当年在大理国为大臣时都曾杀过人，虽说是秉公行事，但终不免有所差错。周伯通与英姑对望一眼，想起生平恨事，各自内心有愧。国境西征之时，战阵中杀人不少，本就在自恨自救， 黄蓉想起近年来累得父亲担忧，大事不下，至于欺骗作弄别人的事情，更是屈指难数。 秋千任几句话将众人说得哑口无言，心想良机莫失，大踏步向郭靖走去。眼见他侧身避让，秋千任足上使劲，正要窜出，突然山石后飞出一根竹棒，迎面劈倒。这一棒来得突兀之极，秋千任左掌飞起，正在翻腕带住棒端，哪知这棒连戳三下，竟在霎时之间分点他胸口三处大穴。秋千任大惊，但见竹棒来势如风，挡无可挡，闪无可闪，只得又退回崖边。山石后一条黑影身随棒至，站在当地。郭靖黄蓉齐叫师傅，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到了。 若不计较就一次。 裘千仞骂道，臭叫话，你也来多事，论剑之期还没到啊。洪七公说，我是来除奸，谁跟你论剑？裘千仞道，好，大英雄大侠士，我是奸徒，你是从来没做过坏事的大大好人。洪七公说，不错，老教化一生杀过231人，这231人中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教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232人。这番话大义凛然，裘千仞听了也不禁气为之夺。 我飘啊飘，你摇啊摇。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云山、雨桐，代表导播龙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